带一本书去旅行，主持阮子健，嘉宾显空法师，寻找快乐的地图。 欢迎大家来到带一本书去旅行。喜欢去旅行的朋友总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里面去寻找快乐的，不过去得多旅行的朋友都知道，当然不是每一段旅程都是快乐的，或者不是一个旅程里面时时刻刻都快乐，有时去完一段旅程在一个机场里面滞留都可以好不快乐的。至于再放大一点，人生这段旅程怎可以快乐一点呢？今集本来一位高人去问一下，他是香港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总监显空法师，其实很想问一下他去找快乐有没有地图的呢？不过有些问题我很想事先问一下他先的。师傅你好。 你好啊，阮子健。 即今集请师傅上来，其实有很多疑问的，为什么会请师傅上来呢？就主要是因为我经常都觉得呢，究竟心里面有个疑问，就是究竟出家人看不看书的呢？除了佛经之外，所以就很想问下师傅第一个问题先。 其实都看的，不会不看书的，不过就佛经是我们主要的经典，但是我本身是在大学教书的嘛，所以就都相关于我们自己的题目的书，或者我们都不单止是书，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因为看回一些journal paper， 即是相关研究的 期刊 之类的东西。至于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都有兴趣，我都看看 Time Magazine 那些东西。即是怎都对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我都是有兴趣的。 所以就我个误解，我仲喺度死咧，咁会唔会睇嘅咧？咁样 反而一本本书咧，近年咧就少咗，因为可能我都真系即系俾呢个即系现代人嗰种即食嘅文化，即系感染咗。咁其实睇一本书系奢侈嘅，即系你要由头睇到尾啊。咁嗰本书要里边嘅内容系值得我即系摆咁多时间落去啦。咁以前有的，即是读书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就即是拿一本书去旅行，真的有的，真的有的拿一本书去旅行。但是现在就少了啦，因为现在对哲学性啊、人生性的问题呢，我在佛经里面已经找到。咁所以类似的书又少啲睇。反而有时睇的呢就是心理学的书。譬如说好多年前睇嘅就我覺得Daniel Goleman 講 EQ 嗰啲書啦，emotional 情緒相造啦， 因為嗰啲係嗰啲心理學家對人嘅心啊情緒嘅解說，我又好有興趣嘅，因為瞓覺其實係講人嘅心啊嘛，咁人嘅心啊點樣處理嗰個心啊，咁我覺得佛教同科學喺呢邊好多嘢可以溝通啊、互補啊，或者比對咯。 係，即係我都覺得，因為呢一方面都好相似。因為即係做醫療節目，我都要做埋。我睇好多類別嘅即係期刊，越睇咧就越發現，咦？點解有啲佛教嘅修行方法同一啲治療嘅活動咁似嘅咧？甚至咁有即係幫助嘅咧？咁樣 其實就而家喺西方心理学啦，或者呢个脑神经科学啦，对佛教禅修嘅研究已经系一行大行大路嘅研究方向啦。 系 即系佢哋即系揾啲喇嘛翻嚟打下坐啊，咁我哋自己呢度都有做呢啲嘢。 跟住然后佢哋帮佢做一啲例如测试脑波啦， 测下脑电波啊， 磁力共振啦， 言论自然共振，睇下你个脑电波啊，啲 EEG 去度下佢啊，用呢个核磁共振睇下你里边个脑边个位特别活跃啊，边个位咁样。 咁啊好多呢啲，所以我就都睇好多，慢慢就发现，咦，原来咁特别嘅咁，所以我点解带引出我今日好想问师傅有啲题目咧，就是其实关于快乐呢一样嘢， 开心，大家好有兴趣。 其实通过很多人都去理解咩系之快乐啊，作为师傅你一个 出家人又怎去理解快乐这件事，因为一般人会发现好像没有，除了出家人之外就不同宗教界人士，他对快乐的理解好像又跟一般人就好像不是很一样，好像一般人玩啊，大鱼大肉啊，开开心心啊，玩玩天光啊，但是好像为什么，究竟是不是大家定义点解？ 我觉得人生呢，真对这个快乐啊，是很重要，但我觉得你如果心想一下，其实少了快乐其实不是大问题的。我觉得人生最重要就是不要有痛苦，一有痛苦就很惨，即你只是脚趾甲即生到甲，你已经死 了， 你已经很死了，你不要说有隻眼生眼挑針或者那些那麼複雜的東西，再濕滯一點或者 生其他東西， 生其他東西，或者你喜歡一個人，那個人不喜歡你，或者這些就很慘，很苦。所以在人生裏面，或者你想吃就吃不到，或者 想睡睡不到， 更慘更屙屙不到， 也有的， 但是很大鑊。 有些這裡有很多聽眾女士來的，如果很多 OL 翻工的問題怎麼通便， 是的。咁你總言之，我覺得沒有快樂都不是大問題，至多悶一點而已，但有痛苦就很慘，即我覺得人生裏面苦是一些，即苦是一些你要即刻去處理和減低它的，你不可以長期在生活在痛苦裏面是很可憐的。所以佛教本身，佛陀說是佛教是一個滅苦的宗教，所以佛教整套理论啊，什么叫四圣谛啊，苦应知啊，即苦的职责你要知道啊，苦是可以熄灭啊，同埋灭苦的道路，这个四个称为四圣谛，佛教那种四种世间的最高最终极的这个真理啊。所以佛教来讲就是有即讲灭苦是一个大题目来的，但是就樂呢就有少少又有另外一個層次，所以佛教講滅苦先啦，睇人點樣可以，因為你有苦喺度逼迫住你，你樂唔到。 係啦，即係好多即係都市人咧，長期都覺得即係例如我哋而家係禮拜日嘅夜晚啦，其實佢覺得可能八九個鐘頭之後咧，他的苦就開始嚟，即係起身嗰刻禮拜一咧，就係 Monday Blue 啊，即係開始苦噶啦。 係啊，又要面對呢個工作嘅壓力啊、老細啊、諸如此類嗰啲咁嘅逼迫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咁但係有時喺香港社會嚟講，你即係你冇曬呢啲壓力啊，翻工揾食啊，又唔可能噶嘛？你即係有幾個 又有另一種苦又驚啊！ 你話就算你出咗家都唔多，你出咗家都有出家人嘅壓力噶嘛？係嘛？你即係我哋嘅出家人都有自己你都要去度眾生啊，你都要修行啊，你都要去化緣啊，咁化緣咧，搞呢件嘢本身都係一種壓力嚟噶嘛？ 係，都係跑唔算啊，跑數一種啊， 咁數又冇數嘅，但係你即係總言之，你都係要做噶嘛呢啲嘢，咁所以。生命上面其实面对人生的苦，怎样去灭苦或者离苦，其实是一个在我们佛教来讲很重要的 topic， 所以就要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修行的方法，其实就是在灭苦。 当然灭苦就 是一个我们所说的，就是我们去演绎这件事，但正如你所说，现在就不是讲灭苦，现在就是求快乐，其实是一样东西，即不会有，不是矛盾的东西。而且因为你成日的苦，譬如说你被人炒鱿鱼没工作，你就算 去酒吧 happy 到癫了，你内心里面都是 勒着住的嘛， 是勒着住，你都是不爽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讲下快乐都是好的。我觉得现在香港人其实快乐有不同层次，不同的种类。最开心的快乐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快乐，就是你想得到那样东西你得到。 是啦是啦是啦。 譬如说我很想 加人工哇真的加到咁吓， 即以前的大学生有个四仔主义噶嘛， 系啦系啦， 总之你追求个四仔，追求到车仔啊、楼仔啊、老婆仔啊、细蚊仔啊， 咁你有咗呢啲嘢，你得到咧就爽啦，系咪？咁呢种系从去冇而去拥有，想拥有嘅过程，你得到你就爽， 系啊。 咁仲有啲第二啲嘅快乐嘅，譬如话你。你想打波，你想赢，你赢到 yes， 好开心啊，又好开心啊。咁啊，你或者你想考第一，真系得到 yes 又得。咁你所以，我想打冧嗰个人系咪？即系本来喺眼神瞄咗佢，瞄到佢唔敢瞄我咁，我又 系即系我好威， 我又 我两扎 系啦。咁你又可以好可以得到咁快乐啊。咁啊，但系仲有啲其他快乐嘅，即系。呢啲頭先講嗰啲係你唔得到嘅，又得到啊！你贏啊！呢啲係有條件性嘅、局限性嘅。 係，同埋咧，剛才阿師傅你講到嘅一個問題啫，得到我成日都會發現咧，嗱當然有啲嘢都未得到嘅，但係有啲短期目標你得到咗之後咧，又唔係特別快樂，即 係 我好奇怪嘅，即係你有時打波，我又成日都打波，打波我又成日有時有啲有時有機會贏咗啦。点咧？ 系啦，咁你嗰铺好好 high 啦 ，high 一阵咁跟住， 跟住系啦。 咁你咧 翻更衣室就点咧？ 你又会你嘅情况即系你，譬如你打波赢咗咁样，你就会几时再打过？ 系啦，听日啦，系一个 book 场啦， 系啦。咁又要再同佢砌过啦。 系。 咁因为你赢咗嗰下好高兴啊嘛，好 high 啊嘛。咁嗰种感觉系你我哋嘅作为一个人系好记得。有嗰種落手啊， 係 有嗰種落手咧，有一種落手咧，你就會個受字裏邊加個心係咩咧？中間啊， 愛咯， 愛啦，係 啊， 愛就個受裏邊有個心，咁你一有個受一種落手，一落手咧你就有愛，一愛咧你就執取。 帶一本書去旅行，主持阮子健，嘉賓顯空法師。寻找快乐的地图。 翻嚟打一本书去旅行，喺我身边继续有显空法师喺度。阿师傅啊，寻找快乐嘅方法就有好多种啦。打下波、拍下拖都可以揾到快乐。你又点睇呢类嘅寻找快乐嘅方法呢？ 咁你最初就见咦靓女、啊。爽系咪？咁就好中意，倾下偈仲啱倾。哎呀，越啱倾，跟住个心挂住啦， 动心啦， 个落手入咗心啦，一拖手仔仲爽，又落更加落手， 仲加落啦， 更加落手，咁就入埋心，咁就爱。得爱咗咧，我哋就讲就有咗呢一个种子，种子就系你记忆咗啲嘢喺你个心里边。有了你的一種記憶，有一個 memory 的。你一打波贏了，我上次贏了好威啊，誰輸給我記得， 是 那他走回出來，走回出來的時候你就會上次贏那次現在打完了，那我要再追過再 repeat 過這個經驗。 是 你談戀愛都一樣嘛， 我都是的。 是的，你初見到他，见到佢嗰种落手，佢翻咗屋企啦。咁种落手喺心里边，但嗰种落手见到佢嗰种落手，虽然你记得，但系嗰种记忆同实在见到唔同， 又唔同嘅。 咁你就要，我又要再见过佢，再有嗰种落手。 系啦， 咁你又 send WhatsApp 俾佢啦。喂，你听日得唔得闲？ 系啊，聊佢啦， 聊佢啦， 留佢啦， 留佢啦。咁佢又。好似得我得啦， 咪谂方法啦， 系谂方 法吓， 系啦， 演唱会喎， 详情你慢慢煲。咁你跟住咧，你就会嗰种记忆咧，就慢慢咧，你就会驱使你去重新见翻嗰个人。咁你就会慢慢有落手啊，有嗰种种子啊，有种种子佢就不断浮现出嚟啦。咁你咁咧就喺心里边一定会执取，一执取咧佢就有一个新嘅生命，嗰种爱嘅生命。咁嗰種愛嘅生命咧，就不斷喺你嘅心啊、你嘅行為上面扯姻緣，咁你咪不斷喺度咁繼續咁，我哋叫做輪迴落去咯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啊跌咗落去啦， 係啊。咁啊輪迴落去，咁就 基本上有排玩咯。 係，喂，但係咁樣喎，師傅有個問題，呢個落售好啊好啫。咁我諗好多拍過拖嘅人都知道，通常呢種落售好嘅時間又短，跟住嗰啲惡果啊，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嚟咯。 嗱咁樣嘅，即係我又即係你雖然同我講啦，咁即係我出家人嚟噶，通常都話呢啲，唉，都係唉。熱報時你就知道，但我想說呢，我們佛教說因緣和合，因緣和合的東西就會得，因緣不和合的東西就沒辦法的。幸福的婚姻呢，世界上是有的，但是就要因緣條件配合，所以要造就的因緣條件是很多功夫的。所以在人世間裡面，我們說人生幸福是可能，不过你要做到配套的环境，这些叫因缘条件和合的幸福呢，不是不可能，是可能，不过是辛苦，还有要去不断去制造因缘啊，培养条件啊，还有不要做一些破坏性的事，譬如说你不要搞你第三者关系，因为有第三者关系他就很难去，你将那件简单的事呢 复杂 复杂，越复杂的条件成就的因缘呢，那件因缘是越难去稳定，即是譬如说啲条件是简简单单的， 即是容易砌的，那些东西 容易砌的，不复杂的，那 就这样， 就这样就会可以容易持久，即如果你想那个幸福是持久的话，但现在的人不一定的嘛，即要成日 update 啊，劲啊，开心啊， 满满啊， 那这些就个人个人喜欢了，是不 是你要呢keep 是啦 是啦，成日情感就是啦，你说买那些东西买下来又是啦，你就买一只股票更加要啦， 仲难啦， 是啦是啦， 同埋你就算你好多时好多研究都你都知道啦，你譬如话你嘅理想系买一架好劲嘅电单车咁， 系 你买到个电单车嗰下系好 high 噶嘛， 系 你储咗好多钱，你买咗之后好 high， 但你 high 得三几个月咧，你就会 都唔系好够好啊， 唔系够好又唔够好，你都可能摆喺度咁啊， 系啊，揸嘅情况少啦，系 辛苦啦， 系啦，即系我谂依家买电单车少啲，依家啲人中意买单车， 买单车， 买单车，系啊，嗰啲单车贵过电单车， 咁犀利， 而家系咁， 我真系勾咗， 即系你喺大屿山成日见到有啲咧，即系踩斜佬嗰啲咧， 系嘛， 系啊，嗰啲单车好贵嘅， 系咩？ 系通常好快打入冷宫噶啦， 系啦，因为你踩真系辛苦啊嘛，你要去有条件拥有或者去。做出嚟嘅複雜嘅開心咧，係可以，不過係辛苦，同埋好多時唔持久、唔穩定。咁但係人世間仲有啲第二啲開心嘅，咁呢啲開心咧就係、是、你譬如你節目啦，攞本書去旅行咁。 係， 我呢啲嘢好簡單啫，你唔使一定去日本或者去歐洲噶嘛。係 啊， 你可以攞本書去大嶼山行啦， 南丫島啊， 南丫島啊，啊走去東涌或者呢、這個。行下咁即系山头上边，咁攞本书又啊，搵个地方阴阴地睇下咁，唔使好复杂。 成本添啊， 冇乜成本咁样，可能车费好平啫，系咪？但系你搵本你中意嘅书，咁你就一个人喺度可以搞人。呢种咁嘅悠闲，即系能够自得其乐啊。嗱，自得其乐同头先嗰啲因缘条件而得嘅乐咧，就简单好多咯。嗱，呢种自得其乐嘅嘢咧，你可以哇，你中意听音乐。我今天病埋自己一路吓做宅男，就咁听下音乐，执下嘢咁，听到啱嘅时候，冇手动谷， 冇手动谷，手冇足 到啊，喐一阵咁，跟住又吓整少少嘢食，咁又听下音乐，咁悠悠闲闲过咗嗰种自得其乐咧，有得好爽嘅喎。 系 讲到呢种自得其乐嘅感受，令我谂起呢首歌《落花流水》，陈奕迅。 流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，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，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，斜阳又反照闪一下，遇上一朵落花，相遇就此拥着最爱归家，生活别过